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周一的晚上我们又见面啦。哎，那今天呢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天气哈，外面有一些些雾霾，这个走在路上都有点呛人，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晚上就会迎来大风，所以明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好了，那么说这么多呢，还是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抛弃所有的烦恼，什么天气呀，什么今天一天来劳累的工作呀，或者说一些特别糟心狗血的事情，没有关系，通通抛开。在这里呢，我们只要快乐就好啦。那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照样能够治愈你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单人版本的挑战新歌声，是982人气挑战榜。那在上周呢，其实总结一下哈，我也来一个一周小结。在上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真的是流量蹭蹭蹭的往上涨。为什么呢？因为来了三组啊，非常给力的嘉宾。有这个他们都是像之前有韩旭歌手，他也是这个拥有着大量的粉丝和群体，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红，而且他的歌曲呢在抖音上翻唱也是非常多的。那另外呢就是Chick Chilly 这个女团，在上周四也是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前期的这个预告，还是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这个我们网络那一端的互动都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小姐姐们现场表现也是棒棒的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哈，五位女生，就你不得不佩服，年轻就是好，就每一个坐在那儿，本来小姐姐长得就很好看，然后呢就是穿着打扮搭配的也非常好，哇，整个现场我就觉得是糖果色，就什么样，什么叫做年轻的力量，就像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你一样，哇，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而且现场呢非常的萌，非常的可爱，并且很专业哈。这个待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呈现出来他们当时的一些精彩片段，让大家再次重温一下。那当然呢还有这个在我们周五子华樊雪主持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也是迎来了一位非常非常有人气的歌手。那其实现在呢都是就我们打引号的说创造101捡漏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哈。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非常多的才艺，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相信他们在自己的路上也会继续的发光发热。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除了这个我们自己的榜单之外呢，还有跟我们一直有着密切合作并且非常良好互动的中国音乐公告牌。今天我要说的是第11期的节目和榜单的总结和介绍，并且准备了两段音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两段音频呢也都是来自拥有着非常强大的粉丝基础的两位歌手，他们到底是谁呢？我待会儿再给大家揭晓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国音乐公告牌第10期的榜单。前五名，等等等等，我们来从1到5吧。Number one， 张艺兴，《梦不落雨林》。Number two， 陈立农，《我是你的》。Number three， 依然是张艺兴，《Give Me a Chance》。Number four， 炎亚纶，《 亲爱的怪物 No. 5吴亦凡雾、好吧，那么这五首歌的榜单呢就是第十七榜单当中的前五名，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哈。我觉得就是中国音乐公告牌这一个节目呢，不光是给了大家一个可以看的打榜的舞台，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模式，而且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这些可能稍微有点不是很关注华语乐坛的朋友哈，能够重新把目光聚焦在华语乐坛上面，并且能够看一下知道最新的一些歌曲都是来自于谁，都有哪些，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说今天的互动方式呢，还是老方式啊，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和一个穿得非常浮夸的我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来收看。那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现场可以跟我互动留言，也可以给我刷刷小礼物，不要这个没有给力的嘉宾就不给主持人刷了哟。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活力982就可以了，找到我们依然是可以互动的。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第十期，就是上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些亮点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是第十一期的打榜歌曲，就是马上应该是本周就会出来了哈。打榜歌曲首先是邓紫棋《那一夜》，就是让我想到以前的那个歌曲，谢君的《那一夜》，那一夜，不过不是一首歌，谢谢。好的，那么这首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啊 ，MV 是邓紫棋自编自导自演，而且呢，她还自己参与到了后期的制作当中，可以说是基本上都是根据她的一些喜好或者说她的一些想法会比较充分的融入到这支 MV 或者说这个歌曲当中哈。那在 MV 当中呢，自己扮演了一个疯狂的女孩，对一朵铁丝制作的玫瑰花是特别的爱护，竭尽全力去保护这朵没有生命的花，她用所有身边能找到的铁丝制作了一把水壶，为了可以给这朵花浇水。那 MV 传达出来的意思就是爱能够唤醒一切沉睡的细胞，非常的执着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毛不易，毛不易带来了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平凡的一天，这也是专辑的同名歌曲了哈。他自己说呢，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他自己理想中的一天，那这个理想中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有多平凡，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可是对于歌手也好，演员来好，就这些艺人来讲，可能他们的一天真的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平凡的一天，而是我们概念当中非常忙碌的一天，所以呢对于这种他歌里所描述的也许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好，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的一个片段哈，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人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 好的，这就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平凡的一天》，就非常的低吟浅唱，而且毛不易真的太有才了。我今天还特意就是准备了一首毛不易其他的歌曲，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欣赏他的歌。哎，没想到在上期榜单当中他就有着这样非常好的成绩啊，看来没有喜欢错人。好，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到他的应援色，大家就应该可以猜到是哪位歌手。现场都是一片绿色应援灯，哎，现在都讲究应援哈，就是基本上哪一家的应援都是，首先是最基础的颜色区分，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款式上的区分。我觉得你比如说像李宇春的应援，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这个目前为止见过的真的现场最特别的而且很壮观的一个应援场面哈。当然其他歌手的应援也都是不容小觑。那么这一个绿色应援灯到底是谁的呢？他就是王源。好，那么他本周的打榜歌曲一样，哎，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据王源说，这首歌说的就是他现在最直接的一个想法，表达了用音乐倾诉生活当中的烦恼，宣泄自己内心的情感。现在呢 TFBOYS 原来说是三小只，现在三小只也都长大了，而且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就慢慢的长出了，或者说不能说长出了哈，慢慢的种出了自己的味道。就是不管是气质上啊还是这个内涵上，就从青涩慢慢慢慢变得成熟，但是呢又还没有完全蜕变到成熟那个阶段才是最好的。现在依然是有很多老粉加上新粉哈。好，那么哎呀妈呀，刚才看到周杰伦进入到直播间，天哪，还有云飞翔、生死生活都来了。好，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完成了每日观看礼物的任务，获得了人气礼物，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观看啊，不要完成任务之后就走人了。 OK， 那么说到王源，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来自王源的一样，依然是这个音频片段。如果你要是想看完整版，想看现场到底有多炸，那就去收看一下网络上爱奇艺中国音乐公告牌。 OK， 那么准备好我们就听这首歌，来自王源。 也很难和你共情，毕竟我生而不是你，郁郁寡欢，左右为难，生活常态皆为同感。 OK， 这就是来自王源的这首《一样》。哎，那么这也是第十一期的一个中国音乐公告牌的，怎么说呢，现场一个亮点的总结和推荐哈。那如果想看完整版，还是要去到爱奇艺看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些盛况，我觉得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等到这周的这周末哈，那基本上呢就可以把第十一期的精彩亮点和集结以及榜单的结果揭晓给大家了，那也可以拭目以待。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环节当中哈，九八二人气挑战榜一个片花之后，我们正式开始。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九八二人气挑战榜，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直播间。好，那么上周如果要说人气挑战榜的话，我相信毋庸置疑哈，因为从这个大数据来显示来看，虽然说我们请来了三组非常大流量的艺人，但是位居榜首的依然是他们，就是 Chick Chilly 这个女团。那好多人都是坐等。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把这个冠军得主他们的现场精彩演绎的片段带给大家，希望能够让没有看过或者说没有看够的朋友来再次重温一下。好，那么我们就有请他们登场。这个我们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好吧，这看了看了怎么突然间变到了我的大脸，我还在这欣赏呢。 OK， 那么这个待会儿呢我们处理一下，看看这个视频是不是格式的问题。那没关系，我们呢先来看一段其他的今天准备的主播私房歌要带给大家。那么第一首主播私房歌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哎，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稍微幽静一点哈，就是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安静和闲适的感觉。这来自郭顶和这个一位日本歌手，叫做我看一下哈，亚麻冈塔，那他们共同带来的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Doesn't mean if we give up, how could I? distance, too far gone to get back to. Take me home and make it right. Can you still see the best in me, or am I falling? Am I falling? Am I falling out of sight? 非常静谧的一首歌，来自郭顶和山形瑞秋 Rachel Yamagata 啊，这是一个非常静谧的歌曲，而且呢，就看到这个 MV， 大家会觉得，哎，不要怀疑，不是你手机的问题，也不是你平板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 MV 本身的问题，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一看，哇，好有概念版。然后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是乱码？这个为什么是高糊？这个为什么连清晰度都这么差？因为它就是拍成这样的呀。好吧，那其实呢，这首歌想传达出来的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一些琐事。但是呢，从这首歌的本身到这个 MV， 虽然说不清楚，很模糊，但是依然可以看得清两个人在拥抱，然后呢，可以看得清这个非常温暖的一些瞬间，会让人觉得哇，心里有一股暖流流过。这就是这首歌所传达出来的一些感觉吧。那郭顶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就是当时有人，我记得很多媒体评价他说，就非常惋惜他没有得到金曲奖，他应该是最适合得这个奖的人。可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人，他不用被奖项所认可，但他的音乐依然是我行我素，只要有听众或者说有欣赏他音乐的人，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不死心，一定要把上周的这个冠军片段带给大家，再来欣赏一下 Chick Tilly 这个女团在挑战新歌声当中的画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好呢，特别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曲，来自 Chili。 我觉得哎呀，青春真的是再次感叹青春真好。那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这个非常可爱的几个女孩子也是现场演绎了哈。虽然说这个现场确实是这个条件有限，场地有限，而且呢也不太适合边唱边跳，但是呢我觉得哎，每个人都是无实物表演和对口型哦，在非常用生命的这个方式来把这个现场演绎的非常非常的绚丽，而且呢也是我感觉非常的接地气，就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互动啊，看直播的朋友能够有零距离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会觉得哎，他们真的非常的真实和可爱哈。好了，那么在上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获得了超级超级棒的人气了哈，可以说呢从流量还有从这个人气上面都获得了第一名，所以呢本期的982人气挑战榜冠军当然就是他们。 OK， 那么还剩下2分多钟的时间，依然是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哈。那2分多钟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那这首歌呢让我来找一下，我们来听，哎呀，哪一首歌都不想截掉，那要不然我干说2分钟好了。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木易进入到直播间，还有幸福大酒窝来捧场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982人气挑战榜的特殊环节特别节目，那只有这个主播道道一个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好，那么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呢，还是可以选择2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活力982。好，那么就可以看到美美哒的我。我就是每天都要自夸一下嘛，是不是？好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来互动一下，有路关注了主播，谢谢各位老铁啊，关注的那让我们的粉丝也可以多多的涨起来，点赞不要停哦，分享小礼物都可以。西瓜 VS 草莓也进入到直播间，西瓜和草莓你更偏爱哪一种呢？我个人还是更偏爱西瓜多一些，因为夏天绝对是西瓜的主场，如果它要是不是水果之王，在尤其在夏天啊，那就没有人可以称王了。好了，那么这个关于每个人的名字呢，我觉得都是很有创意的，那关于我们的节目依然很有创意，因为接下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歌曲，有带 MV 的，有直接音频格式的，那不管是哪一种，相信都会给你听觉上的感受。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歌单一一放出，剩下的都是主播私房歌咯，那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跟我来互动，那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点歌过来，下周我就可以把你的歌放进去哦。 OK， 那么我们就还有几秒钟的时间，一个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take it back. You know time crawls on when you're waiting for the song to start. So dance alone to the beat of your heart. Hey, young blood, doesn't it feel like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I'm gonna change you like a remix. Then I'll raise you like a phoenix. Wearing a vintage misery. No, I think it looked a little better on me. I'm gonna change you like a remix. Then I'll raise you like a phoenix. 这首歌就是我们下半段挑战新歌称的开场，来自 Fall Out Boys 的一首 The Phoenix。 OK，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道道，欢迎继续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哎，这个纯音频的享受是非常好的，但是刚才呢是这个 MV 的呈现哈。那我相信在音频那端，如果你要是只能收听的话，那就把调频调到 FM98.2， 这个听觉感受也是非常棒的。好吧，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燃的歌曲了，把它放在第一首歌下半段的第一首，就是希望这个提振一下各位的精神。那这首歌就是就在网上特别特别特别的火，然后我说哎，一开始可能你还不知道是来自于谁的，后来哦，原来是 Fall Out Boys。 我觉得他们这个团体还真的是挺神奇的，因为从就是之前那首 Centuries 开始，一直到这一首歌的 Phoenix， 每一首歌几乎每出一首都是大热歌曲。哎，所以不得不佩服啊，还是非常棒的。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互动，你心目当中的好歌，或者说你的这个就是喜欢的歌曲歌单当中都会有哪些歌曲呢？也欢迎跟我来一起交流一下。那下一首歌是最近特别火，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冯提莫。冯提莫呢带来的一首《新型宇宙》，其实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将夜》的一个主题曲，就是大家可能像这个之前冯提莫翻唱过很多的歌曲，那作为这个像网络的红人达人，那很多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哎呀唱功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好，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像冯提莫以他为代表吧，真的慢慢的就打破了大家对他们的一个固有印象哈。那我觉得这首歌也是真的可以说唱得非常非常的棒，那就提前先来听一下音频，等到 MV 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放给大家的。 OK， 那么先把这首《新型宇宙》送给大家。 是渴求，谁又能够 走心闯进我，原来最痛最爱是拥有，最疯最傻是渴求，谁又能够拥有一整片宇宙。 这就是来自冯提莫的一首《星星宇宙》，是不是很好听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OK，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主播私房歌的推荐。那下一首歌要推荐给大家，其实这首歌呢也不算新歌了，但是最近又非常火了起来，在网络上，就是来自 Beatrich 的一首《Superstar》。Superstar， 大家会想到你是电，你是光，不是那首，是这一首歌。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MV 的版本哈。那很多人看完之后会觉得这个MV 拍得非常的随意，但是也非常的酷。这应该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位女歌手哈，就好像就是她一个人在机场瞎跳，但是呢会觉得太投入了，太随性了，你都恨不得跟着她一起来摇摆。好，那么这首 Superstar 送给大家。 All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you. Superstar 来自 Beatrice 的一首歌曲。哎呀，这卡瓦的这个 MV 我真的是好想去健身，我也想拥有马甲线和腹肌，但是呢看到这个食物以及这些健身器材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还是算了吧，我只要仰卧就好了，不要起坐。OK，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首非常随性的歌曲，而且呢这个魔性的节奏呢会很有洗脑的功能哈。好了，那么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英文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就每次呢他们就是那种轻微朋克的感觉，总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放松，就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们的歌就会觉得开心，不管每一首，不管哪一首歌，然后不管什么曲调，不管词儿是什么，只要一听就会觉得开心，就是跟甘蓝有的一拼啊。好的，这个乐队就叫做 Foster the People， 这首歌叫做 Love， 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 那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好的，那么我们的下一首歌马上就要出场了。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最爱，然后呢我看到这个网上的评论说，哎呀，这不是我儿时的回忆吗？我说哎，大家都是几零后儿时的回忆，但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已经工作了吧。到底是哪一首歌呢？就是来自青山黛玛的这首《留在我身边》。 back home、yeah. 好，这首歌留在我身边，来自青山黛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马上就送出来了，这是来自 Tega 的一首 Taste。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就要先到这里了。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我是道道，明天晚上我们再见。明天呢，预告一下，会迎来 Miss Mix 这支女子乐队。哎，但是她都是女子吗？颜值非常的高，而且现场一定会非常的燃。到时候大家一定要留守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好，那么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非常香艳的画面。 On the pimp game with my pinky ring. Lot of gang, lot of bitches in the icy chain. While you claim that you rich, that's a false claim. I be straight to the whip, no baggage claim. Whole lot of styles, can't even pronounce the name. You ain't got no style, see you on my Instagram. I be rocking it like it's fresh out the pan. Only when I'm taking pics, I'm the middleman. Walk talking like a boss, I just lift a hand. 3 million cash, call me Rain Man. Money like a shower, that's my rain dance. And we all in black, like it's gangland.Say the wrong words, you be hangman. Why me stick to your bitch like a spray tan? Mister, what kind of car you in? In the city, love my name, nigga, I ain't gotta say it. She can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Fuck what a nigga say. It's all the same like Mary Kate. Taste,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Let you get a taste. Taste, taste.Do you love the taste? Yeah, that's cool, but he ain't like me. A lot of girls like me, niggas wanna fight me. Nigga, get your ass checked like a fucking Nike. Me not icy, that's unlikely. And she gon' suck me like a fucking high C. Chains on the neck for the whole team. And I feel like Gucci with the ice cream. And my bitch want the Fenty, not the Maybelline. I'm the black JB, the way these bitches scream. Make this bitch scream. Pretty little thing.Like my nigga A.E. Say, yeah, that, that I mean. Taste,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Fuck what a nigga say. It's all the same like Mary Kate. Taste,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Let you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Do you love the taste? Yeah, that's cool. All set. Yeah.I'ma put the drip on the plate. Yeah, diamond ice glaze, niggas imitate. Hey, hey, feed me grapes, maybe with the Drake. Slow pace in the Wraith, got this shit from Bay. Diamonds at the par, the cookie hitting hard. The Robert's in par, I'm at it on Mars. Shotgun shells, we gon' always hit the tar. Popcorn, bitch, shell popping out the cartridge. 3400 outside, try a bar. 4-8-8, make her get on top of me and rob me like a heart. She wanna keep me company and never want the bar. Need the bar, yeah.Fish tail in the parking lot. I don't kick it with these niggas cause they talk about you. Yeah, and I got the fight, don't make me spark it at you. Yeah, keep it in my back pocket like it's a wallet. Like the way she suck it like a jelly. Stack it up and put it with the whole project. And she got that paddock on water moccasins. I'm rich in real life, I get that profit copy. Taste,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let you get a taste. Taste, taste, do you love the taste? Yeah, that's cool, but he ain't like me. Taste.LA, you can get a taste. Miami, you can get a taste. Oakland, you can get a taste. New York, do you love a taste? Chi-town, you can get a taste. Houston, you can get a taste. Portland, you can get a taste. Overseas, let the bitch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